始本期之前呢，我先要为上一期节目道歉，因为我们把三分练七分吃错说成了三分吃七分练，并且那个题目的 title 也是不对的。但是直到我屁颠屁颠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我的健身教练才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办，就是我和思瑶应该要如何挽救呢？是要把这个节目下架就删除掉，然后当没有事情发生，还是直接把标题改掉就糊弄过去？ 但是我一直认为三分之七分练才是正确的，而且你没有觉得这样比较顺吗？ 嗯，就是世俗的意义上来说，你练的再多，但是没有配合正确的饮食，比如说你要减脂的话，就是要制造热量缺口，你要增肌的话，就是要吃到足够量的蛋白质，所以三分练七分吃是这样子得来的嘛，就是吃的占比比较大。 嗯，但是对于我来说，就你每天要说服自己不过多的吃，以及要说服自己去运动，这都是需要和内心的懒虫去 argue 的事情。那假设说服的过程都需要花三分钟，那么不吃就不吃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但是你花了三分钟说服自己去运动，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花三十分钟去运动，所以从消耗的时间上来说，运动占比更多，而且也更费精神。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个角度来解读的话，三分之七分练才是合理的。 就是所以当下我发现这个标题，就是因为我的手误写错了嘛，我是很 panic 的，就是第一时间我也是告诉你的，然后一直就是在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它嘛。 嗯， 但是第二天我就好像就是跟你 complain 完之后就把这件事情抛诸脑后了，特别是就是看到有一个听友留言说听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甚至还有一阵窃喜。我就是一个有一点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我这个人的就是 personality 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蛮像没头脑的。嗯，所以我当时跟你说标题错了要改，当下你是什么心情啊？ 就很火大啊，因为就像前面讲了嘛，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从上级到下级我都觉得是一句很合理的话，为什么要改？然后后来我跟你讨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更令我火大的事情，就是你这个情绪变化都是因为别人，而且我那个时候刚刚洗完头，你知道吗？我在用棉签，我当时一上头差点把棉签戳到我自己耳朵里去。 就是 我想什么鬼，豆豆跟你搞什么鬼，就因为这个你让我改，搞什么鬼。 就是你非常坚定的相信自己说的就是没有错的。 嗯， 但是因为我遇到，如果举个例子好了，就是从这件事情得出的结论，就是我遇到对方如果讲的话似乎很有道理，或者就是像某一种俗语，或者就是 a kind of saying 的时候，我当下的第一反应是会觉得哦，是我自己错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就比如说你会觉得老师讲的一定是对的，但是除了长期在德国潜移默化之外，因为德国人真的很爱 argue， 然后 对，我觉得好像 critical thinking 这件事情对于外国人来说是还蛮重要的，但是对于中国的小孩，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随意插嘴， 对， 然后之类的。 德国就要求小孩一定要在课堂上面说话，就不管你是回答问题说对说错，但是说你要说才是重要的，这个你说出来这个举动比你回答正确更重要。讲回错不错的话，让我主观意识上就改变是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有年夏天我不是回上海去一个实验室里面实习，哎，说实习其实就是去玩了一个月，然后我就发现做的研究分析，你是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找到答案的，甚至你的导师也不能给你一个正确答案，是或者不是，以及为什么你的思考才是你的正确答案，而且以后可能会成为别人的参考答案。 所以就是说你做的这个实验其实它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就是它没有说我做完这个之后我会得出一个怎样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说你在做实验之前就要有实验目的，然后但是你是怎么设计这个实验，以及你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实验， 还有你想得出什么结果，这个整个计划的过程相当于是你需要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你是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找到的。 OK、 嗯、 这个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答案， 对， 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不是在药店实习了吗，那就是药店经常会有缺货的情况，如果客人正好要某样药品，正好没有的话，那我会下意识的先说不好意思，那我的同事就和我说你不要讲，不要这样讲，不要道歉。然后包括现在实习的公司也有在很多细节上面，就是不是自己的错就千万不要道歉，也不要表现出认错的态度。所以我就现在会有意识，就觉得你说我错了，那我第一反应不是说我认错，而是说我要想一想是不是真的我错了，或者说是你错了。 哎，但是我觉得这就跟我的工作就非常之不一样，因为以前我就是一个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道歉的人，但是自从我回国，然后现在我的工作性质就是服务业嘛，就是很多情况下哪怕你没有错，客户说你错了你就是错了，听起来就很莫名其妙对不对，但这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觉得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道歉，然后这个客户就会投诉你，然后你的 supervisor 就会来找你麻烦，甚至就是有更严重的比如说通报处分之类的情况。所以我这种反骨仔也是被社会锤炼到，就不管这个事情是你对还是你错，你就先道歉，就是先让对方的气消了，哪怕你不服，但是你的态度是客客气气的，可能对方也气消了一半或怎么样 I don't know。 但是我们的工作真的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在道歉。 就你也，我就不光是因为服务业，主要是国内有这个氛围吧，因为我药店做的也是服务业嘛。 但是我觉得药店会不会说它更具有专业性， 在我看来的话就还好，因为也不是每个人进来都会要处方药或者向你寻求咨询，他们就可能买一个流鼻涕的水也不需要处方。 那我们就讲回今天的主题，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故事。这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的一篇课文啊？ 我有点不记得哎。 我知道是一部很有名的动画片，但是我好像记得我是看的文字版的，所以我也很怀疑是不是课文。 OK， 就没有深刻的印象。 但我们今天讲的肯定不是就是动画片或者课文里面的本意，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到这种程度，不然每天做的事情都要犯十级尴尬癌了。那我们就稍微定义一下，或者画出一个我们认为这两个没头脑和不高兴是引申的什么意思。我觉得没头脑就是比较容易快乐，因为没有了储存功能的大脑也自然记不住不快乐的事情了。但是不高兴好像有点难解释，就很难突然上头，因为第一反应就是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高兴的定义就是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会令你突然的沮丧，这个算是不高兴，就是可能并不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就是让你不快乐了。 好吧，那我们姑且先这样定。那豆豆你是比较偏向于没头脑还是不高兴？ 我这个人大概率是比较容易快乐的嘛，而且我也很少去留恋那些让我难过的事情。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记得2019年10月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要跟我朋友莉莉安一起去美国自驾的嘛，就是两个女生，而且就是酒店和机票我都已经订完了。结果就在我9月中旬的时候把腿狠狠地摔瘸了。这个瘸的程度就是硬疼了好几针，对，就是骨头没断，但是也是支离破碎的一个人，反正也没有办法走路啊什么的。医生，然后那时候我摔完跤的第一反应就问医生说，我10月要出去玩，我的腿10月能不能好啊。 就是当下的第一反应就还是要出去玩的，你知道吗？然后医生告诉我，就是因为没有拆线，所以没有办法坐飞机。因为当时医生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因为长途飞十几个小时嘛，是会有伤口崩开的这个概率的。 但就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坐飞机，我小时候也缝过气针，然后还上飞机，坐了飞机去新疆，我就觉得 你小时候反正也是铁汉。我也不知道上海飞到新疆要飞多久，飞美国是还蛮久的嘛，而且因为也没有这么有钱要买商务舱，所以你的腿可能就全程就只能弯。哦，当时我的腿摔到是我只能躺着，脚是伸直的，就没有办法有弯曲这样子。 anyways 就是我即使拆了线，当下 也没有办法， 就是也没有办法，对的，也没有办法爬山啊什么的。而且你想想看，我们去 LA 就是要去这种自然公园，就是真的是要手脚并用的爬山的。所以对我朋友来说，如果我就强行要出去的话，他也就是带了个累赘。难道全程就让他推我吗？就坐在一个轮椅上， 那也很方便。哎， 那我朋友就很不方便啊， 就你很多地方不用排队。你知道吗， 反正到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说我不得不把那个酒店和机票就全部就取消了。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内心是非常非常对不起我这个朋友的。因为最后我这个朋友是一个人去了，一个人自驾。 哎，不是说三个女生吗？ 两个，我和莉莉安就是两个人嘛。然后那段瘸脚的时间都是我的健身教练每天来背我去医院换药。就这样子我还在家躺了半个月，然后当中好像还有去公司处理了一些事情，然后十一就紧接着就十一了嘛。然后十一当时是7天，反正我又躺了一个礼拜。这样 健身教练每天背你去换药，这样的教练哪里找啊？ 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上了他100节私教课啊。而且我是一个非常守时很少咕咕咕教练的学员，好 不 好？不 是鸽子。 不是鸽子。然后说回就我们今天的主题嘛。然后虽然说这是一个其实是还蛮影响，就是既影响你的工作，然后你的生活也很不方便的一个经历。 对， 但是去年就是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就是问起我这个经历。然后我除了现在膝盖上还有疤之外，我的手机里就只存了一张就是当时教练背我，结果我还笑嘻嘻在那个医院的电梯里合照的一张照片。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能笑得出来。那个大概应该是摔完之后的一两个礼拜吧， 那 就是反正就是脚还不能走， 就相当于其实你已经把旅游的事情处理完了对吗？一两个礼拜的话， 就是已经当时其实一两个礼拜还就是还在思考要不要硬玩这样子，就是还有一点 struggle。 但是 anyways 那是一张我笑得很开心的照片， 很没心没肺的照片。 哎，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哦，就是原来我在可能另外一个人的眼里我是一个不太容易执着于不高兴的事情。当然也有可能那个问我的人他本身是一个不太容易快乐的人吧。我不知道。但是哪怕就是我当时脚摔伤了，然后是半夜在医院里缝完针然后回家，因为而且就是医生还配了止痛药给我。就是你要知道在我觉得在国内医生是很少开止痛药给病患， 那就是相当于医生也认为这是个很痛的事情。 对，而且当下医生帮我缝完针之后，医生就问我有没有生过小孩，我说没有。他就说啊，我没有想到就是女生可以这么吃痛，因为就是真的，他说在膝盖这个部位我也没有办法帮你打麻药，也没有办法帮你做任何的就是麻药的工作嘛，就你只能自己硬饼， 就是这样。 但就是缝针的当下应该是给你打过局部麻醉吧？ 不打的， 硬缝啊。 拿，嗯，对，就是拿那个针和线，我就感受到他就是在拉那个线，就穿过我的肉呀。所以我觉得针进去的时候没有这么可怕，但是拉的时候就有一点忐忑。 我又要问为什么了？我上的小时候七针也是缝在膝盖，破裤啊，为什么不给你打麻药？ 他就说打了，就因为这个地方也没有很多肉， 嗯、 就是骨头和皮， 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你 可能也没有 啊。啊，我知道了，因为我比较胖，所以我， 这是这个时候请回听我们上一期节目，Q 一下。给自己做个广告。 嗯、 然后当时我回到家，后来我就想说啊，我千万不能就瘸了啊什么的，就以后都不能运动了。 嗯， 当下我就是有闪过这样一个担心。 哎，你是缝完针就是已经治疗好之后你才想这个问题的吗？你没有在受伤的当下想这个问题吗？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想到。我跟你说，当下的时候我甚至还以为这个伤口只要贴一个创可贴就好了，结果回到家我妈看到简直吓得昏倒，她就立刻就把我飞车送到医院去。 不是，等于说你受伤完然后你还爬了六楼、 嗯、我还走 回家 了， 就你还爬楼梯爬上去、 嗯、 然后你妈妈说了你才意识到这是个很严重的伤口。 嗯，她简直吓昏了。 Fine, you go on、 嗯，我是个铁汉。 你是个铁汉。 嗯，总之就是第二天因为大人都去上班，什么大人家里人都是大人都去上班了，然后我也跟公司请了假，然后我就开始在家疯狂看 Friends。 嗯， 对，嗯，就尽量也没有说让自己不开心的太久嘛，就是让自己转一下注意力，就自己把自己逗乐了，是我的一个常日常常态。认真吃饭，对吧？认真生活。 我觉得任何 时候吃饭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了，吃饭睡觉最重要。既然因为我是当下发生事件的当下会想就是会不会留疤，会不会瘸了，但是我都已经搞好了搞完了，然后再想这个问题我不大会，我会。但你竟然是当下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嗯，对，当下完全没有、 嗯、我觉得我不高兴和没头脑都有吧，但可能不高兴会更多一点，但是我也不能判断 就常常不高兴。 对，但是我也不能判断我是不是执着于不高兴，因为我简直失忆什么都不记得。 不是啊，失忆听起来就很没头脑啊，不觉得吗？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你可能会在饭桌上聊起什么以前旅游啊或者以前什么经历，然后就说是吗，真的吗、嗯、我以前做过这种事情吗，我们以前去过那个地方吗，真的遇到了这个人吗，就是你知道我在我们家就是金鱼担当，就是名副其实就是一条金鱼，而且包括当下发生的不高兴的事情，然后等我处理完之后它也会慢慢消失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就会记不起来。所以 和你容易开心相比，我应该说更不容易让自己不高兴吧。就比如说前两个礼拜有一个礼拜四，我上地铁三秒钟之后发现我把我的饭盒忘在公交车上，就这个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地铁已经启动了，它刚刚启动，然后门也不可能这个时候立刻打开，你也不可能下车去追公交车，因为公交车已经走了。我觉得忘记饭盒这件事情是算蛮没头脑的。 我觉得这个不算没头脑，这只是粗心而已啊，就是忘记事情的时刻就大家都会有的嘛。 但是理论上这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出门的时候就差点忘记带它，而且那个礼拜 可是没有这么多的事情是理论上的呀，对不对、 嗯、 就像我理论上也不应该摔这一跤啊。 不是啊，但是你不知道自己会摔跤啊，因为早上我出门就忘记差点忘记带出门，就算是一个信号给你嘛，对吧、 啊、 嗯，而且那个礼拜真的太累了就恍神了，出门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打起精神就避免意外， 那我在地铁上发现之后，我就第一反应是做三件事情，就心里面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这种低级错误竟然发生在我身上，就说明恍神严重，今天工作就务必要12万分认真，不能犯错，我觉得犯错的话会很可怕。然后第二点就是赶快找那个失物招领电话，而且你知道我是就是在路上没有流量的人嘛，我是就纯靠地铁站或者 bus 上面或者是就公司里就纯靠这种公共场所的 WiFi 活命的一个人。然后那因为在地铁，它是在那个地铁站有而不是在地铁上有，所以在那个行进过程中你是没有信号的，所以你就要赶快，这时候想我应该打什么关键词在 Google 里面，然后到站到就到下一站立刻搜，然后搜完之后就可以在公司那一站下车之后立刻打电话。 嗯嗯，你原来是个两级网络的人类， 就可能事实就是个 E 吧，或者 GPRS 这种还不到两级。然后第三件事就是你要回想饭盒里面有没有什么千万不能丢的东西，如果有怎么安慰自己。我当时想我那副筷子好像还有点故事，丢了有点心疼，然后但是你就要立刻安慰自己，一副筷子而已，就是买来的，就他跟你没有缘分，所以他跟你 say goodbye 了，他不要你了。那如果没有，因为里面就是早饭和午饭啊，那也没有什么好着急上火的，丢了就丢了，嗯，这算不算也是没头脑。但是我觉得我第一反应属于不高兴的范畴。 但你的不高兴我觉得也是源于你的理性，就是发生事情的当下你就开始分析利害关系嘛， 嗯， 然后还要提醒自己工作上不要犯错，像我绝对不会有这种觉悟的。 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上出错的话，而且我现在是实习生，就会觉得很蠢，而且会犯错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嘛，你总归你要找同事或者领导帮你去抹平一个问题。嗯，这就有点像以前初中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放牛班的春天》，你看过吗？ 我好像，哦，我这个人对于自己看过电影看过的书都没什么印象， 嗯，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嗯， 对，我可太没头脑，不好意思。 我是不大看电影，而且这个电影就属于那种我可以看好几遍的那种，所以我还记得蛮清晰的， 嗯， 就里面有个场景，嗯，就是那个主角那个音乐老师刚刚到那个管教学校的时候，看到那个教习在抓学生灌金币，然后对着老师， 嗯， 对着这个主角音乐老师就边做手势边说 Action Action， 就那时候是法语你知道，就在初中的时候我哪知道法语是什么鬼东西，但是就我会记住这两个词。所以就是说你有不高兴的时候你就要 reaction， 嗯， 你要去处理它，处理它了，处理完了就好了。 就有不高兴的时候， 嗯， 还是高兴 有不高兴的时候，高兴为什么要处理， okay， 高兴就应该无限延长这种快乐的情绪啊，但是不高兴才需要处理嘛。 那咋处理啊？就深呼吸吗？ 就是想办法，就比如说我就要想办法找电话，就是你要想办法然后去解决它， 嗯， 所以我觉得发生事情的当下情绪化就立刻情绪化对于我来说是 只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它，而不是说要宣泄当下的情绪，所以挂科了我也不会哭，就我好像除了最后一次其他都没有哭，因为哭了老师也不会让你过啊，就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法就是你要去学习。 真的不哭吗？就是因为我觉得哭，嗯，还蛮释放情绪的啦。就会不会对自己太严格啊？ 我觉得睡一觉，我会睡一觉吃一顿，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干，然后往床上一躺，就是最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只有受委屈才需要哭，如果其他事情，就是除非你被感动，看电影、看音乐剧什么的，就除非你被感动的话，然后就没有什么哭的必要。 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你听到现在思瑶这么理性的在讲自己的经历，那我也是接到过他崩溃大哭的电话的咯，而且就是甚至我走在路上在外面，他突然就给我一个 con call 过来了，然后就崩溃大哭好吗？你少给我在这装失忆。 那因为那是真的崩溃啊。 就在图书馆或者是考试完之后， 就是你要知道那个 真的崩溃，就相当于日剧那种大毛笔字，然后一个个字真崩溃，这样就是你心理场景就真的很崩溃。所以就是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就会又崩溃然后又会很疯。就比如说有年夏天我要考那个第一次国家考试嘛，那我就在福来堡复习，我妈暑假，因为夏天暑假嘛，我妈就会回上海，然后她就怂恿我去巴厘岛玩，因为巴厘岛不用签证，然后她就， 妈妈真的很过分。 而且我跟你讲，这不是她第一次，也不是她最后一次。她我有在飞往什么希腊的飞机上在复习有机化学这种鬼东西。 It's too over. 那但是因为他的怂恿我抵挡不住嘛，所以那我就想去玩，然后但是我又要等考试院给我寄那个准考证过来，那怎么办呢？我就拜托我的邻居，然后把我的那个信箱钥匙给他，就帮他帮我开信箱。但是等到我礼拜五回来的时候，就飞回汉堡，就巴厘岛已经玩完了，然后飞回汉堡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邻居微信和我说他没有经常去开我的信箱，然后发现了一张投递失败的通知。你要就是 五雷轰顶哎， 就而且你要就是我第一反应嘛，你就先想象最坏后果。按照德国人的效率，你想象出来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德国人礼拜五下午基本上没有人工作的，包括我现在在， 我好想去德国， 包括我现在在那个公司实习嘛，就是到礼拜五基本上就是两三点钟，三点钟就算你是个勤奋的小孩，就是而且人家会觉得你三点钟礼拜五在这里干嘛，回家啊。 我的天啊，那我工作也太努力了。I'm too good to my enterprise. 所以打电话去考试院是没有人听的，然后邮局只有那种就是全国相当于800电话，你就只能打到服务热线，你没有办法直接找到你那个片区的邮局，尽管你心里知道那个邮局的地址是多少，但是你没有办法找到它。所以我能想所以我能想到的解决地址解决的方式都失败之后，我就是非常着急，非常非常心慌的， 惊慌失措。 惊慌失措。而且因为这相当于是就有点自作自受，所以 都怪自己要出去玩，对， 所以自己原因导致的不开心的话，我会就很不高兴。如果是其他的事情，其他人其他事，我就觉得还好。 那这个事情就让我想起，就比如说那天我跟朋友去哪里啊，五原路喝咖啡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五原路那边真的是很难停车的嘛，然后我就违停了10分钟吧，就心怀侥幸，因为前面也有很多车停在那里，然后我就，对，就是听众朋友们不要学习，我心怀侥幸之后最后收到了罚单， 多少钱？ 200啊， 可以喝好多咖啡 了。一开始而且是重复的200的罚单， 哇， 最后我还要对的，就是比如说第一批警察看呀这里有条鱼，然后他贴了一张罚单，结果可能被风刮走还怎么样，然后有第二批警察来看，咦这里有一条鱼，然后重复贴了就是2张罚单。就很麻烦的是我得去那个交警大队就小掉一张，因为我有一张是的确发生的嘛，然后还有一张就是要那个然后我当下的就是，而且我朋友当时跟我在一起吧，所以他当下会有一点，我觉得我朋友好像有一点 愧疚， 觉得好像对，但是他说可是你怎么好像并没有take it serious， 我说那就只能当付了200的停车费啊，就是以后就尽量停远一点，特别是在五原路，朋友们不要停那个路上。就是我会有这样的情绪。但是如果遇到你这种比如说要考试了，我应该要好好复习，要等着收准考证，就考试之前可能会需要做很多准备的一个情况吧，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当下可能会后悔，就说哎呀为什么我要出去玩，就是毕竟也是很重要的国考嘛，是国考吗？ 国考第一次国考，他考3次嘛，我现在第一二考完了，然后夏天要考第三次。 那最后后来你那个事情是怎么解决的？ 先讲你那个后悔的情绪吧。我觉得就我好像就是我很大概就是可能青春期我就跟自己说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后悔，这就相当于我前说钢琴老师给你那个心理暗示一样，这也是一个心理暗示，就是就不要后悔。你是去巴厘岛椰子不好喝吗？还是海不好看吗？还是因为时差清晨就醒了在阳台上看到的猴子不好玩吗？所以既然你好喝好看好玩就不要后悔，所有事情都不要后悔，就无论大事小事，因为它已经发生了，你没有办法改变了。而且如果你发生你礼拜五下午，我礼拜五下午到的嘛，如果你礼拜五下午就开始后悔的话，你要等到真的有人上班去着手解决这件事情已经到礼拜一了，那你礼拜六礼拜天怎么办？就每时每刻都在后悔嘛，所以就不用啊。那 你顶多就是先做最坏的打算，最坏打算是什么？就是这次考不成，那这次考不成又不是这辈子都考不成，对吧？那再往前进一步，就是如果礼拜一你找不到这封信，那我就准备直接乘火车去斯图加特，去考试院，去门口找一个活人，总归能帮你解决这件事情了。 就到冲到斯图加特考试院，然后说来给我补开一个准考证。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我是隔天礼拜六乘火车回的弗莱堡嘛，你首先就是要去先谢谢你的邻居，毕竟邻居不是你妈，不可能把你的事就是放在 the first， 就是放在最高级别的 第一位， 对，第一位、 嗯、 但他到底还是帮你忙了，对吧？所以你还是要真心感谢他。然后礼拜一我去邮局，算我运气好，运气非常好，那封信还在邮，还卡在邮局，还没有推到考试院，而且那个他给我那封信上面就已经标明了说这封信礼拜一退回考试院，就 所以德国人的懒惰拯救了你。 就没有，他们可能 schedule 就是下午退吧，然后我上午开门就去、所以就找到他了。 对啊，他们的 lazy kill you。 嗯，简直就生死时速好不好。像我就是那种 control freak，就是至少在生活上和那种工作上、我现在渐渐的就是意识到我自己这个问题，就是在我计划内的事情我是非常讨厌被打乱的。比如说我本周安排好周一到周五的要上午下午做哪些事情、然后这时候老板叫你说，哎，豆豆临时给你加一点事情，或者说哦，我有一个朋友要来办一个什么什么事情，就是临时加的活我就会有一点烦躁，我就像华容道一样，你知道吗？我就是要调来调去然后把这个活卡进去，那时候我就觉得不高兴。所以原来我在工作上是一个不高兴。当然我觉得归根结底本质的问题就是薪水不够丰厚。希望老板听到这里可以反思一下好不好。 我同意，就是给的薪水不够多，这个钱没有多到能贿赂你的不高兴的情绪。 Exactly.